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局地中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低开高走，创业板上涨 3.47%。 今年双十一成交额达到2135亿元，比去年增长近 27%。 北京单身一族成为房产主要的购买群体。股市说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小票再次活跃为哪般。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小幅低开，随着市场人气回暖，权重题材纷纷活跃，两市逐渐上行，沪指上涨超过1%，深圳成指走势和沪指基本一致，创业板指数表现强于沪指，大涨超过3%。从盘面来看，各板块都是飘红，壳资源和创投概念股大涨，汽车整车、环保、ST、国产软件等板块涨幅居前，而白酒和银行等板块涨幅比较窄。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630.52点，上涨1.22%；深圳成指收于7832.29点，上涨2.40%；创业板指数收于1368.79点，上涨3.4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大家晚上好。 我们看到上周啊，银行股呢受到一些表态的影响呢大跌，那随后呢在周末的时候呢又看到一些温和的表态哈，那您怎么来看待未来银行股的走势？ 银行作为一个强周期的品种啊，自身呢有其运行的固有规律，那么上周呢短线受到一些管理层对银行希望能够承担起一些维护市场的责任的一些说法，对市场的对银行股呢是不是有承压，有心理压力。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银行板块无论是在业绩的稳定性，还是在中国经济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都不会让他们长期的沉稳。所以经过短期的调整之后，我们看到今天银行股呢虽然涨幅是小于整体创业板的那些小票， 但是其稳健程度，尤其是对稳定整个 A 股的市场环境呢，起到非常良好的作用。所以在前期我们分析过，就是最近从24.9点上来的过程中，引发市场首先企稳的板块就是一大金融，包括像券商啊、银行啊这些蓝筹品种啊。那么这些品种在前期出现比较大的涨幅之后，这几天呢稍作整理，为市场呢装一些绿叶，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稳定作用。 嗯， 还是继续看好银行板块中长期的走势。嗯， 好，我们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呢，一些小市值的个股又出现多次涨停，包括一些壳资源呢，也是比较火爆啊。您怎么来看？ 嗯，在上周一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曾经谈到过啊，我们习主席在上海进口博览会上组织演讲中提到关于要搞这个上海这边搞科创板。那么当时呢，很多朋友的对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是有没有竞争作用啊，有些忧虑。但是事实证明呢，习主席的眼光还是非常犀利的哈，马上呢，看到了整个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主旨方向。那么创业板果然和我们上周一所预期的那样，和科创将来的科创板已经起到一个比翼齐飞的作用。那么这两天的大幅上涨呢，也是整个市场回应了习主席对主旨演讲中讲的内容。所以整个无论是小票还是壳资源的火爆，都是有政策面的一个积极的扶持和导向。 我们看到创业板的成交量已经创最近四个交易日的新高啊，当然还不是特别高，只不过是短期的一个高点。那您认为创业板未来的风向有变化吗？ 本轮调整的主要的风险点就是在于很多小票的股权质押风险。那么整个创业板呢，又是这些风险的重灾区吧，可以这样说。那么政策发力呢，对整个中小企业啊，无论是在税收的减免，还是清欠活动，包括是融资融券的困难啊，最近这一两周里面，我看到在国家级的这个层面上给予各项的扶持，因此这个民营企业啊，作为中小创板的主要构成部分啊，有望是大面积的一个受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小创板呢，无论是短期看还是中期看，都有走出困境的曙光已经到临了。那么进一步改善的中小票的后续走势呢，还是可以回档的时候可以予以关注的。 好，接下来您还有哪些看好的领域？如果从这个题材或者是板块或者是其他的角度来看的话。 上周一的时候我们就谈到，就是科创板起来之后啊，针对这个国内的一些科技创业类型的股票呢予以关注。同时呢，我们认为前两年呢对创业板包括融资融券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压制。那么最近有很多的政策导向呢予以新的方向。那么上周我们谈到高送转的这个板块。那么本周呢，我想除了高送转板块已经予以表现，今天涨停了不少家之外，那么明年呢2019年我们有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就是 5G 啊，无论是今年年底的创业板这个 5G 的牌照发放，还是明年上半年逐渐商用，都会给整个产业链带来比较好的业绩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基于价值投资也好，还是说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能力增强也好，对 5G 板块我们觉得逢低还是可以给予一定的关注。 好，谢谢资深交易人张小青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2018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全天成交额达到2135亿元，比去年的1682亿元的记录增长近27%，同时物流订单量超过10亿，最终将达到10.4亿件。有记者在这个双十一做了一个实验，在两大主流电商淘宝和京东分别选择了不同类别的50件商品，一共100件加入了购物车，把它们距离双十一还有一周的价格和11月10号的价格做比较，发现确实有商品价格更低，但也分别有10多件价格上涨。当然，看到这条新闻的网友也发出了自己的评论，有网友说，是不是这位做调查的记者不知道有领券这个按钮？我们想说，网购商品价格有涨有跌，消费者只要不是冲动购物，总会选到合适的购买时机。 在2018年中国煤及煤化工产业大会上，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理事长冯宇预计2019年煤炭供应将进一步的增加，需求下滑，供需形势将由紧平衡状态向阶段性宽松转变。昨天晚上，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网站挂出了疫苗管理法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值得一提的是，意见稿将疫苗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位置，对接种者权益实施更全面的保护，而对违法企业或个人将最高处货值金额10倍罚款的举措堪称史上最严。再来看人民币汇率，美元指数创16个月的新高，在岸人民币收报6.9661，上一交易日收于6.9440，下跌221个基点。国内黄金价格今天收于每克271.28元人民币，比上个交易日每克跌了2.19块。上周黄金市场大幅走低，跌幅超过1%，跌破了每盎司1210美元的水平。进入本周，有投资者认为黄金仍然很难有起色，在原油持续下降的背景下，黄金将受到整个大宗商品市场的拖累。在过去5周，纽约市场油价下跌了近22%，从10月触及的近4年高位回落，原油市场遭遇了史上最长的连续下跌。有分析认为，在原油市场的影响下，黄金的下跌并不让人意外，整个大宗商品市场弥漫了消极情绪，因此影响到了黄金价格。另一方面，美元也依然在打压着黄金的表现，美元指数重新回到97上方，而上周美联储利率决议如预期没有加息，但给出的信息使得市场对12月份以及明年加息的预期有信心，使得黄金的价格进一步的承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基金分红。统计显示，截止到11月7号，今年以来实施分红的公募基金有1134只，其中债券型和混合型基金依然是分红的主力担当，分红额度分别是347.6亿元和381.63亿元，各占分红总额的44.19%和48.52%。贝壳研究院的统计显示，10年前在北京首次置业的平均年龄是26岁，现在则是32岁。除了首次置业年龄在逐步往后移之外，单身族也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购买人群。根据麦田房产统计，今年1月份至9月份，在北京购房的单身族中，女生占比为52%，男生为48%。单身女性比单身男性的购房比例还要多出4个百分点。此外，在购房的单身族中，非京籍占到了77%，其中河北和山东籍分别占8%。从具体数据来看，在北京的单身人士中，26岁至30岁买房的占比达到了一半，其次是31岁至35岁，这正是生活逐渐稳定、事业上升期的阶段。其中28岁是单身族买房最高年龄的一个阶段，成交占比达到10.3%，其次呢是29岁和27岁，这3个年龄的单身族成交比例共占到了26.3%。而从购房资金的来源来看，除了自有资金外，用父母的钱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最近，北京、上海等多地的苹果手机用户遭遇了账户盗刷事件，损失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据了解，这些用户都是在苹果账号开通了支付宝或微信支付，开通时必须同意授权免密支付，密就是密码的密，且额度默认为无限期。那有用户被盗刷之后呢，给苹果公司客服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系统无法通过退款审核。随后，苹果公司就近期中国用户 Apple ID 盗号被盗账号被盗一事发布了声明。他们说，公司第一时间组织了苹果工程师来寻找事件的根源。通过调查发现，少量用户的账户在尚未开启双重认证的情况下遭遇钓鱼诈骗。同时，公司发现通过虚假和欺诈性退款申请试图牟利的情况有所增加。苹果方面表示，整个事件仍然在调查之中，建议用户进行双重认证，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此来规避这个风险。专家指出， 不论怎样，发生盗刷之后，正确的止损维权程序很重要。首先应当及时修改密码，取消相关授权，联系经营者及第三方支付公司，防止账号被进一步的盗刷。其次，及时报警。在此，对于已经盗刷的款项，消费者有权向经营者或第三方支付公司提出赔偿的主张。如果协商无果，消费者有权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通过诉讼维权时，可以把经营者和第三方支付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中消协近期发布专门消费提示，指出苹果公司声明中的试图通过欺诈性退款申请牟利的情况有所增加，还有黑客原因、撞库手段等无法构成免责的理由，不应把自身存在的问题与试图有欺诈性的情况混为一谈。苹果公司不应推卸责任，淡化自身存在的安全问题，转移消费者关注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香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申瑞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的小票又连续拉涨啊，有人说是鸡犬升天啊，有人说呢是回归市场，市场的回归市场啊不知道你怎么来看啊，不着急发表观点，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这个行情走势啊。今天的大盘呢，一开始的时候是跌破了2600点整数关口啊， 是这样。 随后呢，以创业板为代表的这个指数还是强力收红啊，而且呢上涨的幅度也是非常可喜，3.47%啊。 是， 你怎么来看今天这样的一个基本面？ 今天这样一个基本面呢，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市场啊又看到了这样一个游资发动的凌厉攻势啊，特别是在这个蓝筹回撤之后，没有出现一个再度带动下撤。上周五的时候，实际上呢是对连续四天，对吧？因为我们这有大会嘛，便在这个上方缺口位横了四天，然后星期五是出现一个所谓不是利空的利空啊，砸了一下银行。 不是利空的利空，我为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呢，他在这个讲话当中提到了一个叫做125目标，即在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新增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这是第一个一。那么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啊，这是二。还有就是争取3年以后，银行业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呢是不低于50%，这就是125。 对，但是这个125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基本问题，就是银行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这么说？举一简单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般的民营企业贷款，它的利息是相对高的，甚至有可能是在2位数或者更高的一个状态，对吧？都是十几。那么一般大型央企和国企，它占的所有的这个贷款比重来，特别从那个一线的银行拿到的，一般就3点左右，3%左右。或者3点多一点，不到4%，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资产和它的一个背书。那么这种状态之下，才保证了我国相关的银行产业，特别是大型银行，它的这样一个资产稳定。而小型银行最大特点是什么？它都做地产了，地产来钱快，并且周转速度很强势，还有这个资产升值。那么为什么现在之前说小型银行有问题，实际上就是地产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三四线城市。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一般的民营企业，特别是这种轻资产的科技型企业，它没有这么长的强的这种调研能力和风控能力，所以一下大家认为说啊，出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先准备赔钱 坏账， 坏账，所以砸下来了。但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忘记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到消费为主的一个 GDP 增长了， 而消费为主，它一定要什么就业率，有稳定的收入。刚才你所说的，为什么这个28、30岁左右在北京买房人多了呢？那实际上这批人什么，就80后、90后，对吧？他们需要的是工作。那么工作来自哪儿呢？难道都是国企央企吗？实际上大部分是私人企业，而这部分企业他怎么拿到这样一个贷款才能保证它的一个稳定性呢？因为就业率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这实际上来说对市场实体经济是个利好，只不过银行反映的是一个利空。 我插一下啊，就是民营企业贡献了80%的就业， 是这样，这就说得非常清楚。同时一点呢，在今天又从税费角度啊去降低，那么就是说又给钱又得降低税费，也就保证了大家的钱袋子，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问题，现在实际上80后这一批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层阶段，就是说你这场今年这个双十一刚过去，以这个京东也好，天猫也好等等他们的测算，消费占比第一的是90后了，而不是80后。 是吗？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80后现在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了，对吧？所以说基本的消费状态已经不如90后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典型，所以说市场当下这样的反应呢，第一是对政策正确的解读，对吧？就是说经济是有向上。第二点，这才是核心，一定注意，第二点什么呢？憋了一年没挣钱了，因为大量的资金集中是在什么蓝筹品种，特别是前两天这样的大白马，像酿酒，今天酿酒涨了吗？ 没有啊， 没有，对吧？为什么？因为大白马之前都是大量机构跟进， 嗯， 而一般的游资，一般的这种，像私募，它是不挣钱的，它没在里头做。那么今年唯一之前有过一小轮，是今年1月底2月初那一轮创业板，大家注意看一下，那个当时是因为这个放松资金以后创业板拉了一波，但是没想在3月份因为贸易或者其他外部的一些因素直接创业板下来了，对吧？因为这轮大家都赔钱的，甚至说在前段时间就连续几个月时间去参加这样一些私募啊等等一些朋友们座谈会，上百家赚钱的一只手数得过来，上百家一只手什么概念？5%左右。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大家都憋着要在年底挣把钱，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市场非常典型的小盘股炒，并且这种炒作非常明显的以谁？券商前期，券商是连续2个月的横盘后出现一波挖坑后的黄金坑急涨，之后就是小盘股。而小盘股现在特点什么？有一些妖股13天涨了12涨停，是吧？这股名字可以不用提，大家都知道。今天又拉涨停了， 嗯。连 ST 长生， 哎，对， 都在 ST 这个阶段涨停。 但 是 长生一定注意这问题啊，长生他的这个资产被罚以后属于谁的了？所以一定要注意，他还有生产疫苗能力，而现在疫苗现在有需求，只要他严把这种严控关，他的资产是可以的。就只不过资产要给谁，他姓什么属什么了， 他成了一个壳了。 哎，对，并且他的生产单位没有问题啊。只要重新进去管理就行了。因为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上涨有最典型的几个品种在上涨。第一类品种就是业绩还算可以，有招分红，但是已经是跌破定增的这批小盘股，这是第一批业绩优良的但是跌破了的。第二批什么呢？恰恰是国资介入，对吧？前段时间这场北京深圳等等一大堆中国有将近拿了1000多亿地方资产去买这样的一些，或者说国有资产已经借壳了，100多家借壳了，这批在涨。最后一批什么？就是朦胧感，业绩非常差，非常希望自己成为壳的这一批，特别包括 ST 的。为什么呢？两个因点。第一个因素就是炒就炒小的，炒烂的，毕竟1块钱以下股票已经一个被退市了，对吧？长期1块钱以下被退市了，有了，已经出现第一家了，那么这时候大家至少说在这位置希望它属于什么？是没人要的东西，这就是属于过去几年，就是2015年之前那会儿，到年底炒 ST，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你看是不是？ 对， 喊了2年价值投资，结果到2018年的最后2个月，怎么有点 此时彼时？ 哎，怎么有点回去了呢？ 对，因为价值的问题， 看谁跑得快啊！最后啊， 这个问题是这样，向路啊，投资者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清楚，价值投资一定是在一个稳定经济曲面之下。 嗯， 但是今年3月份以后，经济稳定吗？不稳定，因为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时候没法做确认价值投资。长期价值投资10年以后什么样子你判断了吗？肯定不可能。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现在不是说了，大量的游资在这里没有挣钱，它有一个炒作，并且接的是没有人接这样一批品种，那么这些品种恰恰是这样一些烂品种，看不清楚业绩的，又想自己把壳拿出来，同时最主要一点，有被退市的， 同时还有什么科创板和注册制，注册制只要上，那首先第一点先得解决退市，对不对？创业板现在退市有没有明确状态？我们说现在还没有很清楚啊，是吧？然后长游退市这不又回来了吗？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问题，那就还有炒作的土壤。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越来越国际化的话一定会被强退。也就是说你这看到像今天还有像昨天公布的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增持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回购也好，近期就是最严的或者最明细的。为什么？就是你必须要法制化和条理清晰化。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实际上后期的审计以及最主要一点权责问题。 刚才申伟谈到了长游是吧？ 对啊， 又让我想到了阿玛尼男。 好吧，穿一白大褂是吧？ 这个已经淡出了公众视野 了，两年了， 但是因为这个，有的人又想起来， 2200万股嘛， 所以与此同时啊，我们要想到的就是监管还是要跟上。 对，这是一点。同时还有一点，我说权责什么问题？上市公司现在你上市造假，谁来负责？谁来给投资者这一块？对不对？我们现在黑IPO要注册制化，你一定要公信力的第三方，那么这是有权责的问题。 但是你看啊，刚刚有监管层表态过，就是说减少这个不必要的这个行政干预也好哈，或者是这个窗口指导也好啊。马上你看这个中小，游资吧，有的嘉宾叫江湖资金啊，就很活跃了。你看，刚刚说完就是啊，老师一会儿不来巡查了啊，马上自习室就乱了 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惯性思维，因为毕竟呢。A 股你要说江湖资金也好，它还毕竟是没有引来外部的水 啊，哦，外部水一会儿我们会说啊， 对， 也有数据， 因为现在外部的水没有像那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还是内部在做。那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投资者们只要现在最龙头的品种没被停，没被打开，没被砸，市场至少再涨一周。也就是这个位置还有小盘股反复的博弈，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波都想挣钱了，但是张香露说话非常清楚，别接最后一棒。 我说的是看谁跑得快。 对啊，你不要接最后一棒，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在什么，就是11月中下旬，因为到12月份，虽然是年底有年报，但是那时候是要解表的。 那这个太难了吧？啊，虽然大家都知道啊，但是不一定你选的那个正好在你手里能停留那么几天。 那你要不愿意选的话，这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个指数基金嘛，比如创业板指数基金，因为现在创业板它是唯一的四大指数中是下边有缺口支撑的，对吧？所以这个位置来说，创业板的连续性还是够的。 下面有缺口， 对啊，它有下面有一个缺口支撑嘛。上证有没有？深证有没有？啊，中小板有没有？那实际上创业板是有，那现在还在撑着住，所以创业板这一轮表现很强。那么如果说明天能看什么的话呢？一个是现在涨停的比较多的 ST 也好啊，壳也好，还有就是表现国有替代。国有替代实际上从今年8月份以后，那么是回撤的，现在应该是有一定机会的。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聊。这里是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局地中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都希望大家挣钱，都希望大家无风险的挣钱。那你只能把钱存在银行里买定期存款和国债啊，这个风险不能说没有啊，但是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但如果大家把钱要放在股票市场的话呢，就得承受啊股票的这个涨和跌的这种波动。时间长也许是2、3年、3、4年，时间短呢也许啊几个月。我们今天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香罗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申瑞的观点呢，就是近期的这个创业板的这个上涨可能还会再持续1周左右的时间，是吧？ 是这样，只要是一定注意，前提条件是这些龙头股不倒。 你说的龙头股是指的是 13天涨12涨停这样的品种 啊？好，是这种啊，鸡犬升天的股票。 对，因为它只要 它不代表业绩是龙头啊， 它只要横在这儿，或者不被特停，一般事情就不大了。 这个就是可能老股民是更有发言权一些。 对，因为实际上在今年的是4、5月份的时候出现过一轮，比如说当时的中国软件，用友网络，对吧？用友先拉的话，中国软件，你看那一轮基本上国产替代的软件股在横着的时候，龙头股大家都不下了。还有像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水泥，海螺水泥，但是海螺后来还行，但是其他品种没跟上啊，也都回来了。也就是说，现在属于是龙头股横在这儿，其他品种就敢涨。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银行别再出现像上周五这样一个2%到3%的下跌，市场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一定注意，这位置能不能突破上去？我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第一，大蓝筹带不动，银行怎么上去？券商怎么上去？券商我们之前已经说的非常多，它只是在解决前期这种质押风险，但是业绩没有出现拐点，所以券商涨到这儿上不去，太难。其次一点一定注意，刚才你在读新闻也说很清楚了，煤炭这一块库存量很大，商品煤炭库存量更大的是什么呢？螺纹钢，钢铁。大家一定注意基本因素啊，去年也好，那是什么？一刀切，像咱们京津冀地区，对吧？那能生产吗？今年什么意思？只要天气好，就是天中好，没有达到重度污染，你就可以生产。那么现在状态是大家库存都很高，但是各地方的钢铁企业都在卯足了力，只要天气好我就生产。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期可能库存多的话没有人再买新的了，这时候在拼命增加，那么造成什么？钢铁企业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期货价格下降，我们会可以看一看。而在国际市场来说的话，因为这个伊朗的问题，那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再加上现在什么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沙特也好，都是在原油产出的高峰期。那在这种状态下，这场刚才也看到了最长30多年啊，一个原油单边下跌，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都是担忧下一步的经济的一个整个的全球的一个衰退，或者说一个继续放缓。 嗯， 那在这个时间节点，前期能护盘很亮的黑色系资源类品种二线蓝筹有动作吗？ 嗯， 很困难。 嗯， 那么也就是说一线二线都没动的话，指数是很难的。 嗯， 我们说活跃还是在于底部这些基础传花，活跃在大家终于想挣把钱，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 嗯， 那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投资者怎么参与呢？你可以跟，但是一定注意浅尝辄止，不要想说啊，这个股票能不能当时跟特雷似的一下翻十倍啊，或者涨得非常快，不要想这问题，也不要想说13天12日涨停我没拿到，我能不能拿5日涨停，也别想这问题。 嗯， 如果你参与进去在一周之内能有5%以上盈利，我就非常好了，你就可以认可了。如果保着这个心态你去跟进参与的话，还可以有这样盈利的机会。如果你真的说，哎，我要没有拿到3到5日涨停，没有说把我的本金挣回来，那实际上来说这一轮估计您就接最后一棒了。 嗯，身为刚才的这个提醒，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而且呢，确实刚才我们有一条新闻，短短几句话，是不是还是听到了？就是这个明年的这个煤炭的供需形势的问题。其实煤炭也好，包括螺纹钢也好，还有最近的这个一个铝价啊，铝锭这个价格也是，创出15个月的这个价位的新低啊。所以结合这些大宗商品价格在下滑，而且呢是持续的下滑啊，包括原油，所以大家应该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啊宏观环境有更多的了解。 是的，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提示。那么站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背景下的话，这些小票能够飞多高啊？它的这个冲劲儿，包括后续的弹药啊，能够给它多强的支撑？确实，每个人都要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 有自己的想法，对， 嗯，是的，嗯，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汽车整车板块也是，涨得不错啊。你看，中通客车是涨停，亚信客车也差不多啊，还有这个少一点的海马汽车6%多，东风汽车5%多啊，江淮汽车5%多啊，都是过5%了。 是这样，因为现在有一个年底抢庄的一个过程。 嗯， 什么意思呢？因为明年大家都很清楚，以咱北京为例吧，燃油车怎么样呢？很明显，这个要新的排放标准，对吧？电动车呢，补贴是要退坡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达不到里程数，又没有。那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各家的这个厂商都要在这个赶着之前，我把它卖出去。 嗯 啊，促销也好啊，然后刺激大家也好啊，或者说消费者为了拿到这个补贴。啊，虽然可能明年的里程数比今年好，但是价格在这儿摆着呢， 嗯， 对吧？那么年底可以看到消费收益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低，但是这种增长它的可持续性并不是很强。 但是为什么会在今天形成一个午后崛起的形式？ 很明显，因为其他品种都涨了啊，汽车板块是明显追随。那么实际上到尾盘的时候，追随性最强的是国产替代，而今年国产替代或者今天应该是有一个什么？不是5G 了，是6G。 嗯， 因为明年5G 是要下半年落地了，6G 呢又在研发之中，啊，当然这个非常美好啊，每秒的传输速度非常的快，也就是说，如果到6G 时代的话，或许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啊都会变成广播加视频了，对吧？因为速度很快，大家都会使这个手机在这个网上去看， 5G 就可以了。 6G 会更好。对吧？ 嗯， 那么甚至6G 的 VR， 甚至说全部的这种 3D 啊，是吧？咱们坐在这儿可能就是 3D 摄像机去照了。 但目前这只是一个概念的研究， 但 是一个理论的阶段， 这个方向很明确。因为现在的问题是 ，4G 我们是刚刚沾点边 ，5G 打得很厉害。那么6G 谁越早去占领，那么实际上后边的你的机会就越大。 嗯， 因为我们实际上从3G 的完全买，对吧？当时联通、移动。电信每一家都用欧洲的，用自己的，用美国的，然后到 4G， 然后到现在 5G， 它是一个可以说半壁江山吧，但是对方打得也很厉害，中兴通讯为什么跌这么狠呢？对不对？ 嗯， 那么到 6G 如果谁站上的话就非常明显。那么至少我们现在是有技术积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些是吧运营商们有的时候不是以利润为钱的，而是以科技占领为钱，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制性的一个优势。 对吧？他们那块儿可能做不到，因为他首先先保证利润。如果一个产品线没有一个正常的利润的一个供给的话，我没有必要去更新太多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它不划算。但是我们就不是了，我们是为了站到这样的高点。所以这个状态之下的话呢，至少短期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这种底部炒垃圾、炒 ST、炒所谓的壳朦胧感，至少这一块来的更真实一些，因为国产替代和它的业绩也好，和它的这个市场的这种整个表现，特别是前期五六月份的这种表现来看的话呢，它的这种成熟性会更好得多。 嗯，你认为五 G 板块会是明年的一个持续的热点吗？ 不是，应该是接下来。 就是我说会持续到明年吗？ 五 G 是一个长板块，它不是光明年后年的问题。 嗯、 但是现在的特点就是说，如果有一波新的资金介入的话。比如说像游资更高一级，像私募，甚至说像公募的一些资金，他会选择什么呢？首先第一点，白马蓝筹调整到位了吗？至少消费，我个人认为，像喝酒的是吧，酿酒类品种啊，像家电类的品种啊，现在应该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估值低。低点，或者说是这个跌破相关的这种平衡估值，因为它肯定要跌破以后才会有上行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趋势。那在这种状态下呢，一般的大公募这时候不会说特意的重仓这样一些品种，它顶多是配仓。那么更多去选择底部类的品种，有这种拐点性的，比如国产替代，这是非常典型的，5G 也好，软件也罢，半导体也好，或者说是多晶硅太阳能板，因为今年六月份退坡之后，实际上大家也洗盘了。那么这一块这些品种的稳定性会很好一些。其次一点呢，像医药，虽然说也同属于白马消费类品种，但是16到17年医药涨得多吗？至少说化学药品，替代药、仿制药或者说抗癌药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表现。 嗯，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资金跟随性就比较好一些。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呢，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市场短期有这样一个较强的一个判断，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有一些拐点性的品种出现。除了这刚才说的几点之外，有一个拐点性就是近期投资额较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投资额大，它是要做能源开发，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首先第一点，煤炭的供给减少，不光是下游需求减少，还得是本身我们国家要求下一步，比如说发电呀，等等，因为煤炭的污染量比较大，所以说它占比要下降，这是一个硬性和一个指标性的状态。那么谁能跟进呢？很典型，比如像原油，所以最近可以发现很多原油勘探开采的拿到订单也好，拿到现金也好比较多，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后边会有一个相对的拐点的预期。加上什么？今年我国最大的页岩气啊，这样的一个景况开始有效的这个供给了。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页岩油多便宜，它成本非常的便宜，对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国在全球的页岩气保有量来说的话，是非常高的。这一点实际上可以有效解决我国自身就是多煤少油缺气，就是天然气缺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实际上勘探及下一步为什么头一两年的时候已经把民营这块放开了，那么就说资金会有转出来。这种资金转出特别类似于什么，投资者们就很清楚说一点就知道了，像移动、联通、电信他们的这种配套的软件配套系统是他自己做吗？不是了，全部放开了，对吧？他们什么支付现金，然后由第三方去做这个软件也好，做配套也好，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这个放开一状态。那么现在中国勘探和相应的采掘是不是这两年放开了？有中石油、中石化、海油等等，也会和联通、移动这样一个状态去让第三方。那么相应的一些品种，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可能会有拐点状态。挖矿的，就是这样一些品种啊，像勘探的呀，像这个管道啊、运输等等。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有些是有机会的，因为特别是呢，现阶段如果是以刺激经济和推动稳定经济的基础建设来看的话。东南沿海你的基础建设你在修路是吧，已经很多了，你再怎么修。西部地区人口和它的经济状态它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培养。那么这一块你修的话实际上回复的利润也不多。那么在哪块呢，就是我们自身的新的这种能源开发。或者说是在新技术状态下的这样一个能源状态。因为页岩气这个事情头几年是不是12年以后有过一段时间炒。但是那时候大家看到成本。然后前期勘探的一些问题，包括它的这个牌照问题，那么后边经过这几年逐步放开，我现在实际上是有看点的，这个是比较好的。 如果听我们节目比较多的话呢，会发现申瑞的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变哈，这不是他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谈到他看好这个油气开发相关的这个板块，包括这个设备啊，包括一些 这个配套的公司啊等等。好，那我们也可以保持一个长期的关注的态势哈。 好的。 刚才呢申瑞其实不是很看好这个消费类的公司啊。 消费得分，不是说全部看好。 啊，我们说的就是这种跟居民啊生活有关的啊这种。 医药还有很多人不错的。 啊，比如说这个食品啊。啊，比如说这个家电呢？ 啊，是是是 啊，这个您还不是 因为家电的问题，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红海的一个全面竞争，特别是像空调啊，什么一些其他的品种，它的这种你的技术高点就摆在那儿了。那么下一步来说，你再扩张不容易，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企业都在去找寻新的出路，对吧？比如说像这个某上市公司啊，这个董事长。 啊，做新能源汽车哈， 啊，对啊，做新能源汽车去了， 嗯， 对吧？ 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年的这个双十一啊，我们下面要来聊聊这个双十一的问题啊，大家都看到了，就是今年双十一比去年这个销售额是增加了26%多，近27%，但如果我要告诉你，2017年比2016年增长了多少，大家怎么说呢？增长了43.5%， 对 啊，那再往前推也会很高的， 更高了。 所以今年的这个数字啊， 实际上从年初，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从年初，因为它是这样，你的总量达到一定级别。实际上今年年初开始起，从智能手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饱和期，就是它已经变成自然换代了，不像过去是绿屏机三 G 换四 G 这种一个硬性换代， 基数已经很大了， 基数在这，你不可能有这么大增长。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今年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我看到了，双十一原来是以这个光棍啊，引号光棍，对吧？11月11号，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消费和购物。这个占比呢已经今年是43亿以上美金了啊，那么超过谁了呢？超过这个欧美的这个黑色星期五啊，或者说是这个幸运星期一啊，它的40亿了。那么并且今年的玩家可以看到，不光是什么阿里的天猫啊就是还有这个京东啊，可以说10余家啊，各行各业都在去做这个状态。并且它还有什么，就是这个从去年开始起全球购买。这个晚会形式啊，就形成这种所谓的提前过春节的这种互联网的一个状态。并且今年非常有意思一点，我也看到马云发了点小视频，大概意思我原话我可能说不太清楚啊，但是他意思就是说十年的双十一啊不是一个消费和这个促销的时候，是感恩。是这个，对，用这个最好的产品最优惠的价格去感恩回馈投资者或者消费者。我觉得这话当时听的时候很乐，就是有人说是一本正经的啊，这是那个是吧，从这个促销消费 上的说话。 对。但是呢翻回来一定注意感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十年前如果说网络销售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假货呀、贴牌呀。今年实际上，在赴美上市的这个拼多多，大家也是这样的议论，对吧？它的这种品牌的效果问题。但是这次感恩的问题，我们非常清晰一点，就是真的，质量有保障了。那这两年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以后，那么再加上现在国内的这样一个品牌，以及税务质检。还有网上的这样一个明年开始，对吧，这个代购等等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控制。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现在的这些品种为什么又炒一把，原来我们说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个价值投资开始 ST 没什么可投资价值，但是后来一波因为这个环境因素改变今年跌太厉害了。但是现在问题是 ST 空间可能真的很少了，因为如果注册制要推动的话一定要有相应的法治条文，那么退市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集中去炒。那同样的状态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国的这种消费它的这种投诉，甚至说我在这个天猫上买东西啊，它退款非常的方便，对吧？在这时间节我们说它的质量上来了，这是第一。但是第二我们说它哪些行业不好，不是说现在消费量大一定会好。以中国邮政统计今年的这些状态，消费增长物流增长还是比较多，但是物流行业哪个表现很强了？王位的是吧？ 顺丰 股价能怎么样？因为已经进入到一个红海竞争了啊，它竞争激烈，非常的激烈，再加上今年油价的高企，所以整个的这个物流产业并不挣钱。并且我们投资者一定要清楚，如果看到中国物流产业的话，谁是龙头呢？比如什么兖州的什么项羽呀，对吧？这都是什么呀？ 大宗商品物流，对吧？运煤的，运钢铁的，啊，运这个农贸物品的。真正的咱们零售物流，以顺丰为前例，它在前十，但是和头几个比来说，就是一个零头，对吧？再加上现在我们说京东也开始买飞机了，啊，也开始弄京东物流了。这是很厉害的。同时经常我们说 EMS 在全世界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中国来说我们觉得不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全部是被邮政所接的，而邮政又是一个巨无霸。那之前邮政的话可能对这块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因为寄邮东西很多嘛。但是从今年开始下半年，他们也开始发生这样一个内部的可能要向市场学习，要向转轨的一个状态。那邮政的这些情况是哪里都会有，便它都一定在一线城市最好的位置，二环里头啊，有门脸，美乐区相当北京，你自己看吧。东城、西城，对吧？原来是东西文武啊，现在就成东西城了。我们看，你在你家周边两公里之内、三公里、二环里头，你找不着邮政局，能找着。 所以你并不看好这些快递类的。 所以说现在问题，快递的市场为什么它表现不起来？就是因为第一，你的整个物贸在中国现在贸易状态中，你站不到头牌；第二点，有太多的这种竞争关系，并且加上这样一个老大，中国邮政要进来的话，或者开始改变话，你的这种矛盾是非常大。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看到相配套的这种行业和子行业，我们是要细分的。 所以就是我们谈到明年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话，申瑞的观点呢，就是好比以家电为代表的一些消费板块，你认为依然还有， 还得要看到一个相对的地点，还没有真正完全进入到一个底部位。 嗯，好，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更多的数据来分析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这种销售额啊，因为今天还没有看到啊，这个各个门类它的这种销售额比去年增长了多少，还没有统计，是不是就不告诉我们了？也不知道啊，内部看一看， 有一定的销售额的数据，对， 也许不好嘛，是吧？就不说了嘛。还有呢，就是房价的这种销售量啊， 对， 房价包括这个二手房房屋和这个二手房的这种销量啊，能不能够带动啊这些家电的更新换代？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从最新一次、最近一次的房屋涨价。那么是这个银行放贷的放开，2014到2015年、那么现在一定注意，这一轮的银行放贷没有像之前那样一个放开，所以房子这种销售状态不会像2015年那种情况，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通过一些宏观的数据啊，来掌握一些投资的大事。比如说这两天上班啊，大家都会问买了吗？买了多少啊？我不知道，是我这个年纪大了，还是 你就属于双十一编外人员是吧？ 对，他们说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叫消费蹦极。 有， 就是我身边的人买的少， 对， 买的少，但是也有买的不错的啊，买的很多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望京住，他今天收到一个截图，他是叫望京，叫什么？我找到那个图，我跟他念一念。我封了个外号给他，叫望京剁手王。他是 买了六位数， 通过数据啊排名啊，发现他呢在望京地区啊是排名第114名啊，这已经非常不错了。 望京地方的消费量还是很大的 啊，他排名114名，号称望京街道剁手王。 好吧，好吧。 但是呢，大部分人我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没怎么买，我买了一点点。 这一点就是那个咱们暴露年龄了，不是说了吗？今年实际上主要的消费的人群是在90后， 90后是吧？ 90后是已经是40%以上， 哎、 而80后30%。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参与贡献，所以今年的增速下来了。 啊， 刚才说了吗？这个2017年比2016年是增长多少？是不是？ 对对 啊，43.5%啊，那今年才26%。 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到的是天猫的数据，但是呢，之前天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多其他周边地区，比如三线、四线，今年可以说是被这个像拼多多呀等等这样一些 分流了、啊， 对，分流了很多，这一点我们也是要注意的。 但是它绝对是一个主流嘛，就你不能差这么多， 对对对，它 是 一个绝对主流，对，绝对主流 是。所以我们的这个贡献还是很大的，但是今年没参与，很遗憾。希望明年能够有更多的奖金参与， 再接再厉啊！ 好，那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个趋势的问题啊，就是有统计显示呢，外资啊正在加紧布局，比如说有14家外资的私募啊，在最近呢完成了这个备案，合计发行产品呢是超过了20只，还有呢就是一些知名的外资机构，包括桥水啊、高盛啊，也都在研报和表态当中呢，认为目前中国的这个投资价值正在凸显。比如说，桥水基金在最新的研报当中提出来，目前全球投资者开始转向中国资产配置，相比中国经济的规模、地位以及它的金融资产，大多数全球投资者的中国资产持有量不足。但在过去一年，这一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最近外国投资者加快购买中国债券和股票，那么这些走势反映了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提高中国市场的对外吸引力和一些改善的迹象。那么这是桥水基金的一个表示啊。同样我们也看到，就是高盛也在公开的这个表态当中呢，看好了这个中国市场。那结合外资的这样一个行为啊，包括在这个备案，在中国进行备案，包括发私募啊，目前还看不到他们的私募业绩，以及公开表态认为值得进入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以及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大的这种基本面似乎还存在挑战啊，你怎么来看待这一喜一忧啊？ 基本面的挑战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那么大的挑战。虽然说我们说黑色系现在这个上涨动能不足，但没说它下来。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在数年内的这种供给侧转折状态下，行业集中度啊在明显提升。那么如果再加上下一步这样的一个需求和库存较高的状态下，实际上会进一步促进它的什么叫产业整合，也就像这个龙头靠拢。那龙头靠拢的话，占比越大，实际上它的长风险性就越大，特别是当下比如说组织像中国神华和国电这样的一个合并重组，对吧？它是全产业链，那么上游亏了点，下游我卖的多一点，我全产业还是挣钱，只要你的消费量在这儿放着就 OK。那么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最大的这样一些品种不会有太大的跌幅，这也就是现在的稳定性。因为中国现在的消费体量 好， 那么再加上现在我们像全球的这种买已经成除了我们打飞机过节的时候出去买之外，现在已经拆到家门口在上海开了这样一个进口博览会，对吧？你们有什么东西直接到我们这儿来直接买吧。到明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进出口，特别是海外的这种买卖，这样一个放开税务的这样一个确认，那么更多的这种交易量会非常的庞大。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说市场大幅的下跌可能性多吗？很少。只要你经济现在稳定性，只要你现在整个经济的一个状态平稳，就可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就是往上动能不足，但是往下又没有什么基础的情况下，小盘股的活跃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但是一定注意，这种活跃性，首先第一点，点起来的品种基础双花，但是后续跟进的这样一些有拐点的，包括我现场今天 5G 啊、国产替代这些启动的话，它的这种持续性还是可以让大家好好去参与的。 非常谢谢申瑞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谢谢。 好，再见。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